怎经得自古的寒风，有八图征战一日，未曾想战半勇，他的那榜上八座两腿上膛，难把他做的成，无奈何我马走进丛林中，爱他像雕鞍，手拄银枪就战一身轻，十指定定心神，歇歇卷皮答应，心地猛将棒疮震破，血染桃红，哒哒哒牙关紧咬，疼难忍，几渐渐心如火燎似油烹， 小肩膀怀恨浓， 在潘家声，我正是拾起银枪，要逞坐骑，凄惨惨，眼望战马，潘连声说这是我罗成无能，连累了你，受饥饿，雪地风天，官要兴城，走走走，不可灰心，若有志气，要走起来，当头的咆哮，旧日的威风，上征去拨龙马，踏破冰荒，趟岁月。时间守城的罗冲不停的乱铃响，慌张张他手不多头看分明，忙问道城下何人，罗成说是我啊，说话的可是我儿，为父归城。罗春说：“爹爹呀，石才将建成元吉，升大帐，定奸计，要将爹爹的才死在疆场中团建立。我先锋罗成不讲苏烈情道，那就是私通敌人，不放你进城。”将领绝不宽容，一律斩。哎呀，爹爹，你可拿不住敌人吧？回城讨县官。眼望将军与带着悲声，爹爹啊，你血战了一天，令半夜这人为血家马为消停，带孩儿且自开关，爹爹请进，管什么军令如山，我看他怎样行。罗成大惊说：“我儿不可，我若进关，那奸狼知晓他岂肯大义容，一定是咱们父子双双当奸狼守对啊，倒不如斩钉截铁找贼营，平眉目敢对青天，一点动宋英强 是北海早去的是地宗张金金人族将军把雕翎扯肩头上双好书信他取过这刀雕弓大剑道国春我儿天嘱咐一支箭今日半截不得清为父我此一去肝脑涂地将国恩报啊唐高无策我儿你气成急忙奔西京将此书呈上秦王千岁将为父我被奸党所害呀轻轻说在得时将我们三代托付你全掌托我儿争强越足光宗这英雄挂到了上心那将悲伤 这段罗成教官正听到悲壮之处，不过呢，时间的关系，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得先告一段落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孙淑君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作品。 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就在身边。 你比四环多一环， 对，五环外 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 没到六环呢、啊、我刚打4006068866，直接人工导航全包圆， 全包圆真贴心 啊，999一平米，所有装修事全包圆，还是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 我算了，咱家808万就够了， 别没了，前面就到了。 我的天哪，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荣威 RX8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8 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

来有英雄，这将军一见群贼心冒火，啪啪啪，金戈铮据把帐杆顶，滴溜溜，风马横冲，日本贼队扑扑扑，素英枪狠狠的乱挑子兵，重则扣。一家撇戈朝下来，那苏定方累计交手就甘拜下风，这罗成马似龙飞追百将，猛抬头见板子溜黑他在眼前迎，叫罗成你一杆银枪对手杀伤了孤枪，这有名的上将数十名，这而今你王爷单人独马而黄杆战斗，这罗成千次把扎杀二路通红，抖音枪呐喊一声冲过去呀，不提防与你覆埋着雪一层，扑通通连人带马尘和泪，好看见这历尽的证据连板不难行，这将军正自捉急一声炮响，雪地里现出无数的子兵，苏定方战马把金刀挂，抽弓搭上箭雕翎，罗成你马前投降还则罢了，如果然你来看，叫你在乱箭之下丧残生，这英雄仰面朝天哈哈的大笑，苏定方某若是眉头一皱也算不了英雄，苏定方起风担当好好好，忙传令军卒们齐发乱箭射罗成，只听得刷刷刷两岸一阵风响响，这将军他那银袍白马白雪染红，都西坡见全一位英雄将， 欣赏了孙淑君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罗成教官》，下边呢我们换上一个曲种来欣赏一段京东大鼓作品，要为您请上的呢是京东大鼓名家董祥坤先生，今天他将为我们演唱的是一段《武家坡弯菜》。 柴二斗米， 你言说一年半载就把家还，啊，到如今啊，连封书信都没有啊，撇下我在寒窑受孤单呐、啊。哎，难道说你在西凉得了病啊，爬也爬到寒窑前呐、啊？你在西凉要享富贵呀、啊？结发夫妻王宝钏，啊，叨叨念念他两腿软，啊，快到晌午还没用餐，把弯菜的小刀拿在手啊，顺手跨起了小桌篮啊。三姑娘走出了窑门外呀，到武家坡前要把菜弯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心扣上那三黄锁，怕丈夫回来得等半天，我轻轻就把这窑门掩、啊、叫他进来等我王宝钏啊。青丝发呀，别了别头上的小竹签，啊，抻了抻身上的破夹袄，啊，掸了掸穿着的旧罗衫。不是我宝钏老来俏，嗷喂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怕丈夫回来呀。跟我笑谈奈，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只见地下有个铜钱呐、啊，宝钏我十八年没把铜钱见，啊，好容易今天见铜钱，啊，我把铜钱拿回去啊，买点针线补衣衫。好一个爱财的王三姐呀，猫腰捡起这个老钱呐、啊，他手拿着老钱没处放啊， 前穿，他左穿右穿也穿不上啊啊啊啊啊啊。他细一瞧啊，这个铜钱少半边，眼望着苍天一声长叹呐、啊，哎哎呀哎，这铜钱跟我一样搬啊。 王宝钏手拿着老钱，眼望着苍天，可就难过起来了啊。哎哎哎，只见他呀啊，手拿着老钱，想起了往事，心里难过，耳目之中止不住的米嘚马嘚马嘚米嘚滴滴点点点点滴滴滴哎哎哎哎哎，湿透了衣山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去对谁讲啊，是一个老铜钱还缺少半边，这老钱要想圆还得那回炉灶啊，我宝钏要想圆得丈夫会还，一狠心把老钱扔在了刘平地呀，无奈何低下头，这又把那菜弯，头一颗弯的呀名叫那曲曲菜，哎呀，二一颗弯的哎名叫那车轱辘圆，三一颗弯的呀名叫那马勺菜呀，酸酸柳弯的多啊足有那半篮，弯着那个弯着吧，我饥饿是难忍呐，吃一口取菜哎，冲冲我的饥寒，抓一把取菜呀，刚嚼了一两口啊，为什么半截苦来，这半截又甜寒，这半截甜的呀准 是那薛平贵呀，你不管我呀，那半截苦地哎，准是我王宝钏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这时间相府来了院工和丫鬟，那老院工猫腰背着二斗米，这个小丫鬟呢手里拿着两串钱，老夫人叫我们送来钱和米让您充饥换衣衫，三姑娘闻听心情乱的，我的娘还惦记着受苦的王宝钏呐。想起当年我发誓言呐，我爹他先贫耐富眼瓜浅，父女二人才把脸翻，相府的簪环我都摘下，相府的衣服我不穿呐。记在心间，我言说饿死不吃相府的饭，冻死也不穿相府的棉，渴死不喝相府的水呀，穷死不花那相府的钱呐。常言说别看我人穷志不短啊，穷苦艰难我也心甘，狠了狠心肠开言道，是叫声院工和小丫鬟，钱米拿回不用惦念，我不愁吃来也不愁穿，见老夫人替我问好，是见老爷就说我死在了窑里边，院工和丫鬟万般无奈，哎，眼含痛泪转回还。那王宝钏见他们二人越走越远呐，紧了紧腰带又把菜弯了。 欣赏了董湘坤先生演唱的这段京东大鼓五家坡湾菜，我们今天啊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写了一段好时光，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